悔是人生中相当糟糕的一种情绪，而成年人我想就是在过每天选择辨别和控制情绪的日子。如果你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在冲动之下做出一些决定的话，就极有可能让两个人的状态越来越糟糕，到最后可能就是该体谅的时候没有体谅，该理解的时候没有理解，最终成为一种后悔。希望这样的歌曲不是只听听而已，你在动听了之后也会对于自己的一些感受有一个变化，或者说有一个借鉴吧。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我要送给一位最近在做手术，他从2012年开始悄悄的闷闷的听广播的听友，他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歌，他说任何一首欢快的都好。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女汉子，工作上马力全开了，努力希望自己可以进步得更快，可是两周前因为恶性的甲状腺癌做了手术，本来这种手术指的算上是小手术，结果由于这个术后刀口积血，不到12小时又做了第二次手术，还躺进了 ICU， 最后导致原本5-6厘米的伤口延长超过了10厘米，直到左耳下方，也因为刀口延长让脖子僵硬无法转动，恢复起来真的很慢，医生说自身素质差也会导致这样的。昨天看到了刀口，心里落差很大，很难受，我觉得我没有之前那么坚强。我亲爱的听友，你知道我在读你的故事，也是你正在经历的事情，我只想对你说，生命当中每一件被发现的事情，可以挽救的事情，都不算是坏事儿，都是好的开始。你说要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我不知道哪一首歌真的可以让你的心情立刻变好，但我想把这首会让我心情变好的歌送给你。如果我们是亲听众亲节目之间的关联的话，我相信这首歌你听完之后也会开心的。东东加油。Inside my bones, it goes electric wavy when I turn it on. All through my city, all through my home. 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And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Nothing I can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Feel a good,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 dance, dance. And ain't nobody leaving soon, so keep dancing.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Ooh, it's something magical. It's in the air, it's in my blood, it's rushing on. I don't need no reason, don't be control. I fly so high.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Stop, stop.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Just imagine.

美梦是个气球，牵在手上向往蓝天，不管高低不曾远离我视线。梦想是个诺言，记在心上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好啦，这首妈妈送给儿子的歌曲已经播放完毕了，希望孩子听完很开心，今晚早点入睡，在最后的复习阶段里呢，保持好身体的状态，还有自己的整个复习的状态，最终能够取得好成绩。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老公要送给媳妇儿的，这是来自注销烦恼，他说正在加班，暂时没办法回家，点播就是爱你，送给我媳妇儿，长一就是爱你。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非要二月十四号五二零或者七夕才要点播这首歌，是每一天的日常中都会再一次确定这种感觉，就是爱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让你坚定地对他说出这四个字，但是遇到了，应该就是彼此都会把最好的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在刚刚闭幕的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深圳华强方特出品的《熊出没》系列动画片在电影节期间现场签约了俄罗斯等10个国家，《熊出没变形记》也签约韩国、中东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熊出没》目前的品牌影响力已覆盖超过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系列的品牌已经开始走向世界。黄晓明要和史泰龙联手演动作片了，这部中美合拍片《金蝉脱壳2》由史蒂芬森·米勒执导，史泰龙和黄晓明等主演，讲述的依旧是越狱的故事。不过这次史泰龙救的是黄晓明，黄晓明在片中还会大秀中国功夫。该片已经确定引进，预计年内上映。再来看看精灵王子奥兰多·布鲁姆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想要加盟漫威电影宇宙的意愿，并透露他希望扮演的角色是英国队长。眼下已经有多位《魔戒》与《霍比特人》系列的主演加盟了漫威电影宇宙。都市暖情大戏《如果爱》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张柏芝塑造了一个经历挫折后逐渐找回自我、重塑新生的女性，鼓励新时代的女性朋友要以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生活。昨晚播出的剧集中，张柏芝上演虐心哭戏，爆发式的演技赚足了观众眼泪。今晚10点，由陈翔、陈瑶主演的电视剧《像我们一样年轻》即将在湖南卫视开播。这部剧讲述了在山竹屋小馆中，陈翔饰演的绘画天才高兴和陈瑶饰演的烟火戏萝莉萌厨杨小柔变身美食合伙人，倾力守护家族基业和匠心传统，为梦想坚持不懈、全力以赴的创业故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5月最后一个周一的晚上来到爱得更久点。每一次当爱靠近，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的听友月平静海的夜想把这首歌送给男朋友，想对你说，老龙，谢谢你一直陪我那么久，我会一直在身边陪着你的，我们一直相伴下去吧。 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爱从不容许人三心两意，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感觉他在静静地抱 它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在靠近肯定是很美妙的一种感觉了，遇见浑然天成的一个人多么难得。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小雨朋友想点播的，他说很想在这个累了一天的夜里用一首歌抚慰自己。我还没吃饭呢，这个时间还没有吃饭，建议你不要狂欢暴饮的宵夜，到家里给自己弄一点简单的东西，还是应该吃饱了再睡。用这首歌对你讲，好好的照顾自己，不管这一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的事情，都要吃好睡好。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它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他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就是我的星辰。 车，当我再次离开时候，归途中不再是少年，不再去冒险，然后啊，然后啊，然后没有一个人和我告别，总说在天边，在天边，却不知道天在哪边。远方，再见了，我也曾发生起火，故乡，再见了，我只能路过，原谅我继续漂泊。 您的今日份祝福已经送到耳边了，希望开心后好好的对自己，请相信老天对每个人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公平的，此时没有给你的，以后会给你的，用这样的态度安慰自己也好，和自己讲这是一个约定也好。五月天已经走到了28天的晚上，马上就要迎来全新的6月了，所以 SHE 这首《五月天》送给你。 黄金海岸的岸边，我们肩并着肩，洁净的蓝天，清澈的水面，完成一条海平线。看你温柔的双眼，弹着吉他的弦，歌词是诺言，旋律是依恋，唱出一首《五月》。 五月天开始变暖的天，开始迎来一年当中最热季节的一个月份，而且这个六月呢将会有大家期待的世界杯足球赛，所以接下来的生活里还是有许多可以让你想起来就暂时把眼前的这些糟糕的东西放一放的理由。好啦，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呢也只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如果你点播的歌曲没有被播出的话，极有可能是这首歌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汉丽毕竟也不是机器猫，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歌曲都播放出来，但是我的陪伴耐性还是很足的。明天晚上九点钟继续我们的爱的更久点，稍后是男左女右，这首歌是张信哲翻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一会儿见吧。 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